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这个话题。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一直和大家去交流的是关于冰球比赛当中规则的一个演变。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那我们还是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欢迎季老师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听季老师和大家去谈啊，关于我们的这个冰球的比赛规则，它呢是会适时的在一些年份当中进行一些调整。那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听季老师和大家谈到了一些新的，就是2021到2022年的冰球新规当中啊，它的一些和以往的不同，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每一场比赛的这个比赛用球，在用之前啊，都要先把它们要冻好，以及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清雪服务，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之前都没有去关注到过这些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同样也是我们在观看冰球比赛的时候一种不一样的乐趣。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继续和季老师来关注关于冰球比赛当中规则上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季老师和大家先去谈一谈啊，这个最新版的，也就是2021到2022的这个冰球的新规啊，它在结构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季老师？ 啊，对，这次新版的这个规则呢，叫做2021至2022版。那么这版呢，在奥运会当中，毫无疑问会使用这一版的规则。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作为这个奥运的这些裁判呢，就已经开始学习了。在测试赛当中呢，我们也已经开始执行了这个新版的这个规则。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些结构上呢发生了哪些变化，所以我们在读这本新的规则的时候呢，是这样，我们应该先看它大块的变化都有哪些，然后再说具体的。那么从这次规则来看，那么过去呢是上一版是2018至2022版，那个规则是226条，一共226条。那么这一次它就变成了多少呢？它这个就变成了一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这是采纳的是北美职业冰球联赛规则来的条款，一共是87条。再加上第11条是女子比赛的规则，因为这是国际乒联加的。第一到第十部分一共87条，完了第11部分是9条，然后第12部分又是9条，这11、12都是这两部分都各9条。然后这第11部分呢，它主要讲的是女子冰球比赛的特殊性的条款。然后第12部分呢，主要讲的青少年冰球比赛的特殊的条款。因为在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它只有它的 成人的 职业联赛 啊， 它没有女子，它也没有青少年，所以它也没有这样的。但是国际冰联则面对的是男女两个性别，而且是所有的年龄段， 是的， 所以它必须呢要有这个它的青少年这一部分，但是青少年这一部分它只到15岁。国际乒联是这样思考和处理的，15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的比赛由各协会自己去搞，各国家协会和会员协会自己去弄，他就不组织这些小孩的比赛了。各国家呢可以有自己的规定，比如再小了连冲撞都不允许了，再小了你可以用小场地， 这都是国际乒联的那个思路。哎，这些在这个规则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哎，所以呢他就加上了15岁以上的这个规则啊，这一部分有9条，然后呢女子比赛的这个有9条，那么这样的话加一块呢是105条，过去是226条，现在 感觉比以前少了， 比以前是感觉少了， 嗯， 但是呢它的内容实际上并没有少很多，它有些内容是合并了， 嗯， 有些内容是它以什么的形式呢，它以附录的形式来体现出来了。 那为什么需要用附录来体现，而不放在规则当中？ 它就更加突出了这个规则这部分的，重要性和重要位置。其实呢，附录那部分内容也是这本规则当中的一部分。附录那部分同样很重要，但是呢，它搁在附录里边，所以它就是结构上的变化。这样的话呢，2018年至2022年那本的规则只有一个附录， 嗯， 就是关于大屏幕上的这个受罚时间应该怎样显示，主要是讲这个问题，只有这么一个附录。然后有手势这部分呢，它没搁在附录里边，它就是专门搁在就是后几页，它也不都不算这整体当中，就是后几页都没给它编号， 补充一下， 哎，补充一下作为后边的插图似的那种性质的，哎，他就这么安排的，就是226加一个附录加一个手势，这是以前的结构。那么从现在的结构来说呢，它就是十部分是之前边的，然后11和12这是国际乒联加的，然后后边又加了6个附录。 哇，6个呢？ 啊，这六个附录是哪些呢？这六个附录，一个就是裁判员的手势，不是在上一版当中也没给他编号什么吗？ 就感觉临时被加进去的感觉。 这次对，这次就把它搁在附录第一 啊， 头一个就是裁判员手势，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定义啊、一些术语啊，还有一些专有名词。专门在附录当中体现，这样的话你读起来原文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这个词儿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要紧，看后边有解释， 嗯， 哎，就起这个作用了。第三个就是冰球的装备，这个定义和术语和专有名词啊，以前呢是在226条当中，在正文当中，现在挪到附录当中去了。 哦， 第三个附录呢是冰球的装备， 嗯， 就更加具体化了。那么在正文当中讲不讲装备呢？也讲了，它主要是从文字方面来讲，笼统的讲的有哪些规定和哪些的要求，它在里边的讲了。但是具体的加上这些图啊，加上这些具体的尺寸呢，就是手套比如说宽啊长啊，每个手掌多少，到手指多少，到手腕应该多少，然后用什么材料，这所有的这些通通都在附录当中， 啊， 这个冰球装备 去体现吗？ 体现了。比如说冰鞋带不能用什么颜色呀，冰球杆不能涂成什么颜色啊，赛服上不能有什么哪些什么什么图案啊，这些的所有的这些具体东西都在这个附录当中体现了，更加具体， 嗯。 第四个就是一些索引，就是说如果你想找比如说半人，那你先看这索引，一下就告诉你在哪张哪条当举的，然后呢你又看哪张哪条都有哪些东西，又它有不同角度的索引，使人们读起来这个规则这么大一厚本儿，这要找一个快速翻找怎么办，有索引就非常方便， 对，我更好找了嘛， 更好找了。再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技术要求在后边，比如说场地啊，比如说这个装备，是不知道这些的技术一些技术要求都在当中专门有一条款。第六个附录就是一些图示，图示呢主要是图示的什么呢，主要图示的场地图 啊， 球门啊，这个整个场地的整个的这个场地总图啊，还有比如说哪个区域，比如说球门区、裁判员区，后边那个咱说那个什么那个守门员限制区啊，还有争球点什么这些怎么弄？这些图示，这个图示应该叫场地图示，它因为它主要是场地，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原来这些东西都在正文里。为什么226条就在这儿了？现在为什么减少了，变成了105条呢？就是因为它后边作为附录了。 可以说就是在看这个规则的时候也就会更明白在哪儿去找什么， 对， 怎么能看得更清楚嘛。 对，但如果说你要真正想对它熟悉起来，一个最最关键的还得把它给翻烂了。哎，且得学，你再怎么说是那编的再好你不去看，所以说作为队员来说，裁判员来说，教练来说，都要学习这本规则。 是的， 不仅仅是裁判员学，裁判员场内裁判，再具体说，主裁必须要把它学得细而又细，边线裁判员你起码要把边线那部分知识要学得很细，然后呢还得什么呢，你还得知道主裁的，主裁要知道边裁的，边裁也要知道主裁的。 其实您之前提到的就是在我们这六个附录里关于这个裁判手势啊，我就特别好奇 啊， 可能之前大家看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到，但是对于裁判员的这个手势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系列的动作在附录当中去体现，说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什么意思，以及说裁判员在场上，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就只能靠动作来体现出他的判决吗？还是说也可以通过语言的形式？ 刚才您说的这个是关于这手势哈，是这样的，有的犯规有手势，有的犯规没有手势。哎，不是所有的犯规都有手势，犯规呢现在有变化了40多个，那么犯规只有这个手势只有30个，所以有很多还有1/3没有手势呢，怎么办呢？只能靠语言过来报告。所以主裁在报告的时候可能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主裁指向了犯规的那个队，然后呢他就没有手势，他就向前对着那个对话孔来进行说话了，他就只能用语言来描述， 因为没有手势， 因为没有手势 来表 现啊。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手势，他首先停下来之后，停在距离那个裁判席3到5米的距离，然后他指向那个犯规那个队，然后他做一个手势，他就走了，这就是有手势的。 哦，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再进一步来说，有手势的这些犯规，它还分为不同的判罚的不同的程度，比如2分钟的、5分钟、2分钟加2分钟的，还有2分钟加5分钟加20分钟的，还有5分钟加20分钟，还有10分钟的，还有20分钟的，还有停赛的，都不相同。它有些是属于默认的，比如哪些默认呢？2分钟的小罚是默认的，只要是不向你过来讲话，刚才我做的这个犯规的手势就是2分钟。 你就明白了， 你就明白了，你就不用再问了，我也不用再就每个过去都说话，每个过去都说话，大部分就不用说话了，甚至2/3都不用说话了。 哦， 啊，所以不是每个报告裁判员每次报告犯规的时候都向前说话的，一做手势就知道。 嗯， 那么就是2分钟。再有一种专门一种叉腰的这个手势， 哦， 它代表的呢是违例和严重违例都用叉腰。 哦， 双手插在腰间这种手势，那么如果是只叉腰不过来说话，就是10分钟的违例默认。 哦， 啊，如果是严重违例，就是20分钟，这个人就要走人了， 就得又叉腰又说话了， 就得又叉腰又说话，叉腰告诉你。 哦， 你就知道哦，违例或者严重违例啊！一看还走过来了，这要说话了，明白了，这 我得下去了 啊！这没那么简单，一看报的是严重违例，他就得下去了。 哦， 他就得走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么两种手势，一种是带手势，不讲话，只是2分钟；一种是叉腰，这个专门叉腰，就只有这一个动作。它分两种，一种是违例，一种是严重违例。违例是默认的。严重违例是要过来说话的。 对， 那么至于说其他那些手势，他如果是不是2分钟，他就会过来说，比如说用杆击打，他说的是5+大罚+严重违例。 哦， 那就是不是2分钟了，那就是 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别得跟 你 说清楚 你受到的什么样处罚。 对，因为手势都是一个手势，但是判罚的程度不一样。 是的， 这手势的事情呢，还有呢，就是有的是属于单一一个动作。比如说高杆啊，这2只手就举在右胸前，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就像是空中拿了一个杆的感 觉。就空中拿了一杆，那么这就一下就一次就做完了这动作。那么比如说握球杆，他就是等于是握他人的球杆，就是说你不打球了，你把别人球杆给攥住，别人没法打球了，这是犯规的。那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就得先做一个握的动作，先抱人，用右手来抓住左手的那个 手腕， 这是握， 然后呢又拿一个做一个球杆的动作。 哦， 哎，有两个动作叫握球杆， 球 杆是这样的、 哦、 组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边线裁判员呢也有类似的动作，比如死球的时候他得做一个举手、 嗯、 先做举手表示将要死球，这球的起点是死球，然后他得看前方裁判给他信号告诉他是死球了，他还得做两臂在胸前交叉这样的手势，然后还得做第三个手势指向争球点，所以他这个死球手势由三个手势一组来完成的。所以作为裁判员来说呢，主裁边裁对于手势那要熟的不能再熟而已。 我们往往其实看到的大部分时候也都是裁判员在吹哨的同时他的这个动作就已经做出来 了，都已经做完了，很熟练很熟练。 对， 作为场外裁判也应该很熟，作为观众来说就慢慢熟悉吧。 我们可以先当做是一个在比赛当中同样是一个看点、啊、 一个看点吧。 哎，对，裁判员说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呀、 啊、 自己也就慢慢理解了。 对，这个好在冰球这吧，它不同于好像绝大部分运动都不像，它有解说，它有宣告，宣告就相当于解说了。 对， 你像别的解说都是在电视上看或者收音机里边听是吧，他这个能，他这个直接就在现场就给大家讲解 当时发生了什么，宣告员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 哎、对，宣告员他把主要的东西都讲出去，你像别的很多球没有解，没有这个宣告， 对，大家经常就在现场，就电视机前看还能稍微好点， 哎哎 啊，在现场看的话就有点搞不清楚、 反而搞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怎么了就停下了。 那最好是什么呢，在现场看，然后在耳朵边再搁一个收音机转播这就是吧。 您别说还真有，以前我们就有听众是这样 是吧、 啊、一边在现场看比赛然后一边耳边听着我们的转播、 啊、转播 这样的话就有助于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看明白比赛， 对，这样又看了现场了、 嗯、 也不会耽误听，而且是同时的， 对， 在现场拿收音机这是最佳选择。 刚好啊，您之前提到过、就是裁判员的这个手势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也是对于现场出现犯规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手势上的一些表示，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其实在冰球比赛当中啊，进球我们大家爱看，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比赛里的这个犯规。那在这个新的规则当中啊，对于犯规这部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犯规的这些内容呢，这个新的规则呢它也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刚才咱们说了第一到第十章它一共是占了87条，这当中呢他就把犯规这部分内容呢相比较上2018至2022这个版本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2018至2022这个版本当中只有第十章或者说第十章主要讲的是犯规，其他的呢在守门员这个章当中有一点点讲，那么主要都在第十章。而在这一版当中他把犯规分散在了5个章节当中进行讲解，或者说呢他把这个呢分成了5个大类的这种犯规，然后每一类呢就占一个部分，就第5部分至第9、5、6、7、8、9这5个部分就相当于过去的第10部分，相当于上个版本的第10部分。那么做了这样的归纳之后，使得这些犯规呢更加清晰了，也更加有利于新闻界的报道，知道哪一类的犯规这个队伍比较多。 嗯， 那么也有利于教练员对于运动员的这些表现根据这些犯规类别来进行整梳理，然后进行归纳，然后便于对队员进行指导。那么对于这个分析文章分析来说也更加合适，对于观众来看呢也更加合适。我认为做了这样的调整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面。 嗯， 虽然说过去是54条犯规，那么是用1个部分来归纳，现在呢这些犯规呢分散在5个部分当中，这样的划分呢我觉得更加有意义一些。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

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我们分享冰球的规则。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季老师的分享吧。 咱们看他是具体看看是怎么样来划分的。那个第五部分啊，第五部分是他讲的呢，是场内裁判和场外裁判。这当中关于讲到犯规这部分，主要讲的是一个侮辱裁判员。因为这部分呢讲的场内裁判和场外裁判。场内裁判分主裁和边裁，他把主裁的主要职责、边裁的主要职责在这里边都做了比较概括的描述。这是第五部分。然后呢，他又把场外的裁判员的主要的岗位又做了规定，一个是计时计分，就是管大屏幕那个，一个呢就是计罚，管那个计罚员的那个计罚席的那个受罚队员那一部分，再一个就是记录。这一场比赛呢要有一张那个正式的记录表，把所有的得分啦、犯规啦、守门员的这个上场情况，包括技术统计情况，全都要统计在这张表上。所以场外裁判最主要的就是计时计分，管大屏幕的记录的，还有一个是管计罚的，就是记录员、计罚员和计时计分员。这三部分在第五部分当中，这三部分人员在第五部分，在规则第五部分当中都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定， 给他们有要求， 对他们有要求。完了之后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哪些职责都做了具体规定。还有他对技术统计人员主要是统计争球和射门，对技术统计要求做了具体，又做了具体的规定。那么关于犯规，咱说到这犯规啊，犯规这部分主要做了是关于这个侮辱裁判这部分，放这条犯规放在这里边了。还有教练挑战也放在这部分当中，这是第五部分。然后六七八九这四个部分重点都讲解的是犯规。那么第六部分他怎么归纳的呢？他是归纳的是身体上的犯规，比如说就是撞人，向界墙猛烈冲撞，对面是界墙，你这边一撞，直接撞到界墙上之后，会使这个本来不重，如果是空地方可能就比较轻一些，如果向界墙撞可能就撞得重一些。这是一个向界墙猛烈冲撞，再一个加速冲撞，跑起来以后再冲撞，这种撞的时候发力，这种就叫加速冲撞。还一个背后冲撞，在对方不知道会遭到冲撞的情况下而去冲撞对方，这种属于是从背后冲撞。还有一个扑倒绊人，就是对方带着球或者是没带球的时候，他人自己先摔倒了以后把对方再给绊倒，这样的话也容易使对方呢就是受伤比较重，这也是一种犯规。还有呢就是肘顶人，拿肘部顶人，这可以造成很重的伤害，你的肘也成了武器了， 攻击性的， 带有攻击性很强的。再有就是打架啊，这也属于是呢身体上的犯规。再有一个用头来去撞，这都属于是等等，一共是13个，都属于身体上的 犯规，这是第六部分。第七部分呢是意志性的犯规，顾名思义，意志性的犯规就是你想打球不是吗？我给你压住，我给你拦住，我给你弄住，反正不让你打。这种意志性的犯规一共有四个，这四个是什么呢？抱人，就是想办法给对方让他降速，或者是使他不能够顺畅参加比赛，这种叫抱人犯规，属于意志性的。还有勾人，拿那个杆来勾人，还有干扰，还有绊人，这四种都属于意志性，就是属于是限制对方，抑制对方，不让你去顺畅打球，自由去打球这种的。其中干扰这个呢，是针对的是无球人，就是无球的一方队员对另外一方也无球队员，这属于干扰。凡是判干扰一定是无球的，这就属于意志性的犯规，这是属于第七部分。然后再细致划分，第八部分是用球杆造成的犯规，这就是把球杆当武器了。这一共呢有四个，这四种犯规呢是用杆柄来处人，就是咱们以前描述过，就是因为两只手握球杆，把那个后边就没有杆刃了，没有杆刃这部分呢手往下滑动一些，露出来这个球杆的一部分，然后用这个露出这部分来直接处对方， 戳 对，戳对方，可以朝那个没有护具那些地方来处，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受伤。 对， 特别是朝脸上这地方上，那就伤的就更重一些。哎，这是杆柄处人，还有高杆，就举起了高杆，高处高于肩的高度，这种叫高杆。关于高杆呢，国际乒联的规则就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具体的描述，就是说你在击球的时候，如果你把杆扬起来，扬起来的时候你碰到人了，属于高杆。然后你往下落杆击球，击球完了之后顺势又向上扬，再扬的时候你碰到人还算高杆。所以你击球过程当中，你在扬起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要伤到人，你在击完球之后顺势送杆的时候，你的杆头你还得负责任，你也不能。 但是比如说这个球员他刚好在扬起来击球那一瞬间，对方的球员就冲过来，也没有彼此之间有这种所谓的冲撞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拿杆的人你要负责任，你要意识到可能有人过来，你要收手。 其实真的从刚才季老师说到的这一点上，就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就是冰球这个项目它对于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对对，它是从规则上就更加严格的注重了就是安全性。 对 啊， 他连运动员的这个杆可以说叫扬起和落下的弧度其实都是有范围要求的。 都有要求。如果是说是我打击完球之后我向前伸这个顺势伸这杆，对方有队员过来，那你要意识到有这种情况。你如果把对方给刺到了，或者扎到了，或者打到了，仍然是你要负责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杆来击打，刚才咱们说的用杆造成的犯规主要这四种，还有用杆刃来刺人，就把前面那个杆刃当拼刺刀去了，你拿那个去刺人也是不可以的。所以用杆柄处人，高杆击打，用高杆或者是用杆击打，或者是用杆刃来刺人，这四种情况都是属于用杆造成的犯规。都是属于要受处罚的。最后一种呢，就是其他的犯规。其他犯规呢，也做了这样的归纳，比如说延误比赛，虽然他不没伤人，但是呢，他会使得比赛不流畅。还有像假摔，还有呢，装备就是用了危险的装备啊，还有丧失比赛资格，这些都属于是其他的犯规。所以归成这么五个部分来描述。这样的话呢更加详细一些。第十部分呢是这样的，第十部分刚才第十部分呢是这样，因为它不属于犯规，这个它属于是讲的是比赛程序这一部分呢，从规则来说呢专门放在一个部分当中， 章节当中 对，一个章节当中，它一共是有讲了十二点。一点是争球在程序当中，争球是其中之一。刚才咱们说这次有变化，是得了分之后的那个争球改为是边线裁判员进行争球了，这是其中之一。包括2018至2022年的那也有所变化，就是说在争球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出现了某一方 征求呢违反程序，比如说不该往前动的时候他动了一下，比如说碰到了对方了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是违反征求程序。那么过去的在以往的那种规则当中是要换人的，因为每个队当中的征求的人员呢相对固定，主要都是中锋来负责征求。冰球的判罚的原则就是这样，大错大罚，小错小罚，够不上级别的就先不罚。那么这个属于很小的错，就用什么方法来处罚呢？几乎是不罚，是一种潜在的罚，就是举起犯规队的内侧队员那个手，然后伸出一只手指，表示一次警告一次，如果再出现这问题将会给你延误比赛处罚了。 就有点像是足球比赛当中这黄牌警告， 哎，有点像那黄牌警告。当然那第二次的时候那就中了啊，这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才给你一个小罚。然后再有一个比赛程序第十部分讲的是比赛时间，比赛时间讲哪些哪些时间属于是比赛时间，怎么来界定。然后再有一个讲手传球在什么区，比如说首区你可以手传球，但是中区和攻区都是不允许的，那么在哪规定就在这里边进行了规定。还有一个高杆击球呢，这个呢是冰球比赛当中一个也是一个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当你出现击球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高杆击球就在场地不是门前的其他地方你用高杆击球了，如果这球被对方得到了，那么这比赛就继续了，也不进行判罚，也不停止比赛了。所以高杆击球之后裁判会马上举起手来看这球谁获得，如果被本队获得了鸣哨，拉回你到守区来争球来，拉回到你对自己不利的地方来争球了，这就是小错小罚。为什么呢？就限制把这个杆啊就限制在肩部以下， 就你不能抬起来， 不能抬起来， 不管什么情况之下都不可以。 对基本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谁都没碰着，你空中动了一下这可以，只要你有作为，你高杆击了球了，该击到球了，你做到击了球了，这个要停止。但如果被对方得到了，你没有获利也就算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门前那种高杆击球，击了球是不算的，进了球也不算的，那个呢就以衡量球高杆和球接触这个点，如果高于球门衡量，那么这种情况下进了球是不算进球的。这就是关于高杆的规定，这都属于是比赛程序当中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第五呢，就是关于死球做了具体的这样的规定。死球呢是这样的，就是人少的这个队，如果把球从自己本队这一方打到对方的那个过了对方那个球门线，这是不判死球的。但是如果人数相等，包括人数都满额，五打五的时候，包括四打四的时候，包括三打三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球从自己本守队队员把球从自己的守半场，自己的半场从以红线为准打到过了对方的那个球门线，那这就判了死球了。就是说你人没过去，我先把球打过去了，这种就使于球在那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人都在这边拉了，你人也没过去，使于球过去，这时候大家看球的飞行，球人分离了，使比赛没有比赛，等于瞬间没有比赛，就不好看了，人都在那边，球在那边，这是谁打比赛也没有比赛，所以这时候呢就不好看了。这样的话对这种行为要做出惩罚的，因为你不是带着球过去，你是让球自己过去，于是拉回到你的守区的门侧的争球点进行争球，这就是大错大罚，小错小罚，这就是属于呢也不给你两分钟的小罚，只拉回到对你自己小错给你小罚，拉回到你自己门侧的争球点，对你不利的地方吓唬吓唬你。再一个换人呢是这样的，冰球的换人他是可以随意换人的，他不需要经过裁判员啊，可以经过换人，但是他也是有规定，你不能在换人的过程当中不能造成场上的多人，如果多人是不行的。有一个想象区，就是离自己家这个队员席前边冰面上 一米五这样的一个区域是想象区，这个想象区就是一个换人区域。它因为为什么说想象区呢？它没有线。 真的，这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真实了，想象出来的。 对，一迈着这样的，他就想象去一米五宽，长度呢跟队员席的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就这样的一个区域。你这个下来的队员可以跑到这个区域之后，虽然还没有出来呢，但是你场上队员可以下去了。在两个队员可能在某个瞬间同时都在冰上，这时候不算多人。 嗯，那怎么就 如果在这区域之外没连想象区都没到呢，你上面那个在队员席里的人就冲下去了，这就多人了。 哦， 啊，就是还有一种情况，俩人都在里边也算多人。什么情况呢？俩人都在往下跑，虽然都是到处在这个想象区里边了，应该是不算多人，但是球过来了，你两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触了这个球了，就算你参与了比赛了。不管是你往下跑的人也好，还是往上去的人，只要有一个人触到了这个球，就算多人了，因为你参与了比赛了。你当然你要是被动的， 刚好就传到他那儿， 传到那儿去了。你不能往下跑，我也没想接球，打到我身上或者打到我冰刀上了，这个裁判员要判定是你故意的往那儿假装看不见呢，还是说你真没看到给别人打进来了。这主裁要根据情况来判断，也可能把球完全改变方向，但是不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背朝着球的方向了，是吧？再一种情况呢，如果说你往下跑的时候或者往上跑的人两个人都在的时候，你碰到队员的对方的杆碰到对方的身体都不行，或者影响了别人，你站着不动说啊我们俩都在这区域当中，你得快速的瞬间的就得该上上该下下 交替了， 阻塞了别人的那个路线，这也会判你多人。再说越位，越位呢也是冰球当中这个边裁的主要职责，边裁主要负责的是越位和死球。 嗯， 这是他的最主要职责，因为这两个都牵扯到线嘛，因为他是边线裁判员嘛，他管的就是线嘛，他的英文叫 Linesman 嘛。这个越位呢现在的规定呢就是很具体了，包括带球越位，包括传球越位，包括有意越位，它不同的越位有不同的争球点。如果是带球越位就在那个蓝线外面的争球点就行了，如果是传球的越位那就要看你传球的起点当中的那个区域当中不利于本队的那一个侧的争球点进行争球。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后边有一个，你在中间那传出去的，那你就在后边那个靠近自己家球门那个方向那个争球点来进行争球。所以这个越位呢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是你球权丢了，你带球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不能，你要让球先过线， 嗯， 然后呢人 才是人， 人在过线。 对 啊，那么这里边呢就讲到了，又讲这个新的规则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点的变化，过去的变化，这是新的规则，现有的规则。过去的规则是什么呢？过去的规则是这个人怎么叫过去，人怎么叫没越位呢？球算过去了，人只要是一只冰刀杆不行啊，只要是冰刀搭在这个线上，这个蓝线上，就算没过去呢。这时候只要球过去了，就算球先过去了。所以我们看有的队员在往前走，带球走的时候呢，会把那个后边那只脚啊不抬起来，擦着冰滋擦，然后再让球赶紧先过去。这时候哪怕冰刀刃、冰刀搭上了一点儿，都算是 没有越位， 没有越位。 对 对。只要是你搭上一点就行。那么现在的新的规则是怎么样了？把这条蓝线啊变成了立体的了，变成三维的了。它不仅有长度，不仅有宽度，它还有高度，一直通到房顶上都是属于这蓝线。那么你不用搭，你不用把你这后边这只脚搭在那条线上，你悬空就可以，也算是。 没有越位， 没有越位，因为只要你没你，只要你身体的任何一点点部分没有过这个蓝线，都算是在手在中区的，没有进入到攻区。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这是也是采用了北美职业冰球联赛他们的这种采法，就是把这种线呢变成了三维的空间。奥运会的时候就会实行这样的。 嗯， 然后再说加时赛。加时赛呢是冰球比赛打平了之后的就是打破平局的方法之一。加时赛呢就是说呢它 他如果是一般的小组循环赛，就休息三分钟，直接打五分钟的加时赛，这三分钟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呢，守门员继续守第三局的时候，你所守的那个门就不换场地，然后呢，人就变成了三个人，原来不是五打五吗？现在变成三打三。 嗯。 三打三往往都是呢，主要是做进攻了，所以防守就少。 对， 这样的话呢，进攻的人员双方都在，防守人员又没有了，这样便于快点进球。 是的， 所以用这种方法，用减少人员的方法来呢，快点进球，好解决这个平局的问题。然后在加时赛再说时间上，从时间上来说呢，就是如果在这个资格赛啊，或者是小组循环赛当中，都是休三分钟打五分钟加时赛。如果在争夺铜牌的比赛当中，会打十分钟，也休三分钟，也不换场地，也守自己第三局的那个球门，休三分钟打十分钟。十分钟之内如果还没有打进去，那就进行射门比赛了。刚才是休息，刚才说的循环赛是休息三分钟打五分钟，五分钟如果没有打进球的话，就进入到射门比赛了。然后还有，如果是复赛或者是争夺金牌的比赛，就改成了休息15分钟，然后打20分钟的加时赛。 哇！ 然后如果没进去，再休息15分钟，再打20分钟，再休息15分钟，再打下去，循环往复，以之无穷。 这个是没有射门比赛的，就是在刚才您说的 争夺，对，这是复赛， 金牌啊，还有复赛， 复赛和争夺金牌的比赛当中是没有射门比赛的、 哦、 一直要通过打比赛来打出来那个决出那个胜负来。 是觉得射门比赛这种随机性太高了？ 随机性太高好像不足以确定，因为这世界 是靠实力最终取胜的那种感觉， 太事关重大了，所以说一定是得打出来。再有一个就是球出界，一个是球真正的从场地飞出去了，门后边是4米高的这个球门的防护玻璃，球只要打在防护玻璃再崩回来，继续不算出界，继续打4米以上就球网子了、 嗯、 但如果是打在球网子上就算出界了，再崩回来就不能再打，就出界了。还有球是属于什么球呢？被双方挤在那个场地挤住的球，不管是在场地冰上还是在靠近板墙的地方，只要是被双方队员给挤住了，虽然还能露着一点，看看一点点小缝，看到那球在那儿，但是挤住了，双方的责任都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停止比赛， 嗯， 拉到相最近的区域当中，同一个区域最近的争球点进行争球，这都属于球出界当中的规则，他把这个球出界啊的范畴扩大了。新的规则把这个范畴扩大了，过去球出界嘛就是打出界外了，现在不仅仅是这个，还加上刚才说双方挤出球，还加上一个就是视线以外的球，专门过去视线以外球算一条，现在就归到这个球出界当中了。刚才为什么说226条变成了现在变成了多少， 105条 了，哎，他给做了一些合并。在视线以外的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守门员压住这个球了看不见了，用手捂住了，或者是在身体里边压住了，或者掉到护具里边压住了，看不见了球了。还有一种就是说队员也找不到了，有的时候掉到队员的那个大裤衩子里边去了，本来外边罩着一个比赛服，但是比赛服撩起来了，裤衩的那个防护腰那部分露出来，掉那裤衩，这种情况也有，或者是到赛服里头了找不着了。总而言之，离开了视线范围之内的球也算做球出界啊，这个大的这个条当中，所以这些呢都属于是要停止鸣哨、停止比赛。 嗯， 在近最近的那个争球点进行争球，在那个区域当中近的争球点进行争球。一般的这个所谓近的争球点都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在本区域内，啊，都不在另外一个区域。有的时候因为有的区域那个，比如蓝线外面那个离蓝线很近，那你就在蓝线边上出现的事儿，离实际在那个离那个争球点最近，但是呢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区了，不行，你还得在本区当中的最近争球点进行争球。 对， 这就是关于球出界。 对，那我们刚才听季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新的规则当中啊，对于犯规这一部分，不管是从运动员的角度，还是说从我们的场外裁判员的角度，以及说在比赛的程序当中啊会出现的一些调整和变化。那我们今天听季老师也没有跟大家讲述完，没关系，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